哥哥，这是我从山里采的野花吧？你闻闻，它香吗？树长得都一个样，但山沟沟里长的树和山顶上的树却不一样。娃娃学了知识，就好比上了山顶的树，可以看得更高更远。 看我们的山妞说的多好啊。 山妞妹妹， 你学了知识想干啥嘞？ 我要当老师，在我们山沟沟里当一个老师，教许多许多的学生。 肖老师，我懂了，希望不是等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孩子们，肖老师要把这几个月在清泉村的亲身经历写成论文，告诉所有希望工程的叔叔阿姨们，让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关心我们，让更多的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真的， 肖老师， 真的，我保证。 哎，快来跟舅舅说了。 小圆从轿子里跑出来了。 肖英该回学校了，孩子们深情地送他上路，高亢的山歌抒发着孩子们对未来的憧憬。 山坡坡里山高高墙，谁叫我们山娃娃把树念。山沟沟里就是望人顶，这青山山天哟，青山山天，咋就落下个穷光腚？穷光。和那学校就绝下了个情。 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北京圣基艺术学校共同创作的大型儿童话剧《山娃子》的录音剪辑。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这里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会。